全国地质勘探部门工作者积极分子会议25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会议分析和总结了一向贯彻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不朽经典著作要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带来新的转变所提出的战斗任务方面的成就、经验和教训，讨论了动员地质勘探部门工作者来切实贯彻党的七大所提出的关于建设经济强国的战略路线，并完成工业的尖兵、打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攻路的先锋队的使命和任务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朴丰柱同志、党武装力量、政权机关、各省中央机关、各道市郡机关、工矿企业的负责干部，全国各地地质勘探部门模范的工作者和勘探队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总理朴丰柱同志，郑重地传达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全国地质勘探部门工作者积极分子会议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要争取地质勘探工作发生转变，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信里指出，地质勘探工作是一项查明国家的地质构造，全部探寻地下资源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人民乐园的重要工作。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深切关心和积极领导下，地质勘探工作一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有了两位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和爱国献身的辛劳，早已实现国家地质构造的综合体系化，确保全国各地大有前景的煤炭和矿物蕴藏地，对利用国内资源来保障经济自理发展所需的原料和燃料提供了可靠保障，还一直积极进行有关重点项目建设的基底勘探、地下水探测和温泉探测，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做出了贡献。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信里指出，这块疆土上一座座数一数二的大规模煤矿和矿山，劳动党时代的纪念碑式创造物里，都凝聚着地质勘探部门干部和劳动者为祖国繁荣做根基而献身奋斗的宝贵血汗。全体与会者、全国地质勘探部门干部和劳动者抱着对党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和火热爱国心，默默无闻地坚守自己的革命岗位，诚实地献出努力和热情，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强调，要实现党的七大所提出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带来大转变。地质勘探是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的滞后前线。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信里指出，地质勘探部门干部和劳动者都要把党的构想和意图铭刻在心，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带来根本变化。目前地质勘探部门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和加强勘探力量，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在勘探工作中掀起新的革新，从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建设中圆满完成前方斥候队的使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信里指出，要根据经济强国建设的要求，科学的、有远见的制定地质勘探部门的发展战略，分阶段无条件的加以完成，并强调要有计划的、有远见的推进地下资源勘探和国土调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信里指出，要以最新科技为基础来实现地质勘探工作的现代化、信息化和勘探设备的现代化、国产化，要建立在国家的统一指挥下开发地下资源的纪律和秩序，提高地下资源保护监督机关的责任心和作用，并对保障地质勘探部门物质技术的工作投入国家级力量。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信里指出，要加强党对地质勘探工作的指导，并强调坚信全国地质勘探部门干部和劳动者都会发扬白头山的革命精神和自立自强的革命精神，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带来转变，来积极贡献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会上记报告后，有许多人做了发言。报告人和发言者说，两位伟大领袖关于地质勘探工作的思想和意境，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出色地加以继承和发展。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提出了主体的地质勘探方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引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切实落实自强力第一主义精神， 地质勘探工作一向取得的一切成就，充分证实其方针的正确性和伟大生命力，是其英明领导所结出的宝贵果实。他们强调，要遵循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书信精神，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带来新的转变，圆满尽到全部探寻国家地下资源的工业滞后兵的使命，来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伟大的劳动党时代以创造和变革放光辉的威仪。会议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誓词。